一路直冲， 嗯 嗯， 最后就万劫不复，令到我哋。当然你问我，我而家嘅研判都依然认为系一个阶段性嘅失败嘅， 嗯， 可能系输咗场战役，但冇输到一场战争， 嗯， 因为成个公民抗命嗰个意识同埋觉醒咧，已经存在喺香港人嘅心目里面，嗯。其实我一爆发呢、這个即系雨伞革命啊，我唔知第一、第二集啊， 嗯， 即系之后嗰第一、第二集啊， 嗯， 我已经讲啦，你有抗争嘅意志，有失败嘅准备啊嘛， 嗯， 我亦都讲过，喂，可以翻转头嘅啫系嘛， 系啊， 你而家翻唔到转头，我担心嘅问题就系、 是，唔系点样翻转头？ 因为嘅意思即系话我切完之后，我第日再嚟过啊，佢都翻转头啊，而家你又动员唔起啲人再翻转头啊，因为你搞到咁和啊。 嗯、 有啲人覺得我唔覺得好和，但係好多人覺得好和就係、是、喂，第一我出去我會俾差佬打嘅喎、 嗯， 啊我要戴曬頭盔護甲我先出得去嘅喎， 嗯， 係嘛？其他人又唔係好支持我嘅喎，唔係嗰種心理障礙嚟嘅。 唔係你講翻呢種心理障礙好得意嘅。喂，九二八嗰陣時其實大家都冇㗎，即係兩手揈揈咁行出去，又唔驚俾人拉嘅喎。 最多係眼罩啫嘛。 係咯，唔係 眼罩加口罩咧，就諗住佢有催淚彈嗰陣時候整濕佢啫嘛。 九二八嗰日我攬條毛巾嘅咋， 跟住你撐起個雨傘就因為頂佢啲胡椒噴霧啊，或者係頂佢啲催淚彈咁，啲、嗯、催淚彈就頂唔到噶啦， 係 咪？主要係胡椒噴霧。 嗯、 Anthony 嗰個形容好，你 humble 好多，喺成個抗爭嘅運動裏面、嗯、你係好謙虛。 嗯， 我真係俾你打壓緊嗰種形象同埋實質。 嗯 嗯, 嗯，所以呢個係我哋即係。呢一場運動係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教訓嚟。 你話即係你同美國比，其實已經係即係已經爭一決啦，即係係勝過美國啊！即係你好似最近即係呢個 Ferguson 啦呢單嘢咁樣樣啦，嗰、那個黑人即係俾個白人差佬啊，即係其實射殺咗之後，即係佢都竟然可以逃之夭夭啊，冇事啊咁樣樣。咁呢單嘢喂令到即係當地都暴動得好犀利，唔會有咩啦。佢係即日啊，啲人出嚟啊！已經是暴動啦， 已經有去超級市場嘅、啊、大肆搜掠啦。 係啊， 點解你攞唔到國際媒體嘅支持？點解你攞唔到即係世界嘅關注？引唔起人哋嘅同情？ 趁機抽水咁，大佬。 香港其實已經好叻噶啦，大家都忍咗兩個月噶啦、 嗯。 老實講，有邊一個我哋坐喺呢一度，唔係想見到個差佬一錘想中埋佢啊，大佬？係、 嗯、 咪有支槍想開槍，有把刀想？ 唔係，其實你，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呢、這個。啊你一場運動嚟噶嘛？ 嗯， 大家要有啲自制噶嘛，大家要有紀律噶嘛。 嗯， 咁你點搞啊？ 係啊， 嗯， 而 patience 咧，即係個忍耐力咧，其實係最強嘅武器嚟嘅，似乎係係嘛？即係呢個就嚇、啊，即係你見到即係有啲人已經係即係已經係有啲係俾你感動到噶嘛。事實上係即係譬如學聯就係想做呢樣嘢，係 咯。 咁但係問題就係冇辦法啦嚇、啊，即係你而家係成個運動係俾一啲即係可能係俾一啲。最激进咗啲骑劫咗， 有最激进嘅骑劫，亦、啊、都有卧底。 啊， 我好肯定咁判断， 系 呢、這个亦都系因为我哋由头到尾都冇组织嘅原因。 嗯，咁亦有一班人对街唔想要大台啊，要拆大台，甚至乎琴日都喺度拆大台啊嘛。 佢就系想制造咁嘅结果嘛。 啊， 你想升级都升唔到啊。 咪点解而家系咁样俾人搞嘅时候，你仲要拆大台啊，大佬啊？ 最重要系嗰啲首领唔见晒啩，先恐怖、啊。 咪你想点先？点解要拆大台先？咪你俾个理由我先。你升级系搞自己有嘅咩？吓、啊？即係咁嘅咩？唔係咁啦，即係呢度差唔多啦。咁喂，但係其實嗱、你講到即係其實雨傘運動，其實都牽涉到個國際關係，尤其係即係本身係有道義責任嘅英國先啦， 係、 嘛？即係你英國佢自己本身即係嚇呢個下議院嗰邊，即係已經係有外交事務部嘅主席，即係呢個 Richard Ottoman 啦，就主張就係話喂。唔得，而家即係香港搞成咁，係嘛？即係我哋要睇翻，即係究竟大陸佢履行呢個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個成效如何？ 嗯， 喂，大佬，我哋係唔係即係組團去睇下都應該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理論上，喂，即係你唔好話乜嘢啊！即係喂，你俾我睇下，我 report 點樣寫，即係我嘅事啊，大佬啊！你而家你 day one 你先唔俾我入去咯？ 嗯， 甚至乎有啲人。系嘛？即系有啲即系叫大使叫佢同佢哋传话，就系话喂，中英联合声明喺九七之后已经系冇效喎。喂，咁 Q 样都得嘅？ 喂，呢、這个我真系好惊人，我听完之后，喂，真系吓死你！中英联合声明嗰个写法